凭想享受私人音响。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拼命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从小人活。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多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不可能错过你，爱情从叫人迫不及待，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以为明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由黄婷作词，亚平安作曲，并且由范玮琪演唱的叫做《天空下》的这首歌，被收录在了范玮琪的《爱在一起 Together》的这张专辑当中。 每当飞机云划过了晴朗天空，

啦啦啦啦啦，你像我一件永远卸不下的情侣，跟寂寞背身上，让你紧紧靠在我每个呼吸。两手生活期待你点歌的美丽，想得太多方向，记不清刻在心头只有一件心里，陪我悠悠荡荡来来去去，白天黑天情念着你，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女人确实要勤奋，但是这个勤奋不应该放在工作上，工作做再好也不过是公司好，勤奋也不该放在伺候男人上，男人被照顾得再好也是别人好，女人勤奋应该放在让自己更好上，更美，更有学识，见识更广阔，走更多的地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许慧欣的《放爱情一个家》。 一场失恋就像剪坏烫坏的头发，一段时间都会难过有泪光。我了解安慰对现在的你，只是无能的废话。你的心情复杂，你渴望的不是谁来强迫你回家坚强，而是陪伴把你暂时遗忘。这世界喜欢让人失望，爱不开心就散散播放爱情一个家，看到你的朋友拥抱哭一场，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二话不讲，我陪你当你笑容飞扬。情一个家，自由也是充满可能的天堂。 所的美丽见我，所以我们要活得更漂亮。 介于古典音乐的基础，佳佳呢就开始独立的创作词曲。2005年从女生宿舍单飞，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钢琴女声》，融合了古典和流行元素，获得了香港以及内地新人奖，成为了乐坛为数不多的青年唱作人。2007年又和内地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孟君合作，发表了专辑《加油站》，依然是一人包揽词曲创作。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由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加油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圈水在沙漠，让我的嘴甜快一度，任那风吹无所谓，一直会飘你背上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对 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为听友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你何苦逼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一定要我说。我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可以念得讨厌，念得无所谓，折磨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还是别管我。你可以念得讨厌，念得无所谓，折磨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不抓，抓抓 比起猫铃与春庆，会想到些什么呢？那是一首首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金曲呢，还是猫铃现场煽情热烈的现场舞的表演？是金曲奖冠军海啸带给我们的激情澎湃，还是说流星花园当中的情非得已换取我们的情感骚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海啸。 世界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尽荆棘孤岛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Oh,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ve been just stuck in a row. I'm down to do it again, I'm on a roll. I've seen on the outside trying to reach you, trying to leave you. You said I'm the reason. Tell me lies, who's gonna tell me lies? Stay in your mind, I'm yours for the night. I'm the realest.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请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8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国绿卡含金量不断提升，开放的环境吸引和聚集了更多的外籍人才在华工作生活，台湾往来大陆更加便利。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两年来，一系列出入境服务管理措施的实施影响深远，效果显现，有力地服务了国家发展战略，为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2016年，公安部共批准1576名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较上年度增加163%。中国驻日本朝鲜的大使馆武官已经进入人事调整，徐宗华已经接替了徐斌少将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国防武官。此外，原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国防武官的杨旭光少将已经接替张平少将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国防武官。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3日宣布对一批参与或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

忙着继续张望，一面失望一面希望，狼狈为奸的继续勾当，一片狼藉还冠冕堂皇，无上光鲜的继续佯装，面目可憎的笑着轻伤，不必善隐还那么嚣张，负隅顽抗人孤注真情，正邪肆意的一朵花，你放纵的开放吧，你渴望热爱的生活，你只能转身挥挥手，正邪肆意都是一朵花，多放纵的开放吧，你渴望热爱的生活，你只能转身挥挥手。 松作曲，霍金伦演唱的鬼歌，收在了同名专辑 Hello 当中。霍金伦出生地是洛杉矶，成长地是旧金山。作为一个歌手，霍金伦无疑还是一个新人，但是呢，在音乐创作上面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将，他已经写了1008首歌了。 任天华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而生命将以十倍回心速度坠落，电视机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 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声嘶力竭像我要的呼吸，也许你的爱的心的浪一遇又消极，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 Hello 你听见了吗， Hello 我喊到沙哑，Hello， 如果你要他，至少给我个说法。Hello， 我失去了吗？ Hello， 你不爱了吗？ Hello， 你别说你不爱。

当年弦子呢，就是因为和潘玮柏合唱了这首《不得不爱》而走红。形象清新的弦子在几年前呢就被抱有男友，不久之后他就通过公司公认了和李茂已经低调交往了将近两年，感情稳定。刚刚进入去年2016年的时候呢，弦子就在微博当中大方的公开喜嫁人妻。来听到这首他们最开始的合唱歌《不得不爱》。 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你又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着这里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如此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后者悲伤从何而来？去未来，好像想法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asked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拿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你诚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想念。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我还在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想看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So much， 看见你害羞，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I'm sorry， I'm sorry， I'm not the one you know me baby。 不得不爱， 如此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如此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想不要解放的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